阿 Q 回到了魏庄。这次阿 Q 进城没有什么人留心到，所以在咸亨酒店里人们议论的是城里杀革命党的事。 不不，那个革命党是谁家的孩子？就是城里夏寡妇夏四奶奶的儿子， 是独养儿子。 夏家要断后代了。 哎，夏家跟白举人有亲呢，不能这亲戚。 这事倒也难说，亲戚也靠不住。 哎，这管的是谁家亲戚呢？革命党要造反嘛，我看就该杀。 那怎么还没杀呢？嘿嘿嘿， 听说已经杀掉了。 你看见了？ 我可不敢去看。 哎，你常常进城倒不敢去看，可惜喽。 来来来来来来，阿贵从城里回来了。 他什么时候进城的？ 怪不得半年多没看见他了。 啊，对，可神奇了。哎，你们看他来了。 阿 Q 这次从城里回来与先前进城大不相同，却不值得惊异，也很得到魏庄人们的敬畏。 阿贵哥回来了。 阿贵， 阿贵回来了。 回来了。 这一向在哪儿发财啊？ 进城去了。 哦， 阿 Q 抓出一把钱扔在了柜台上。 掌柜的，打酒来。 何必现钱呢？记账就是了。 哎，不客气，除了还账都存在柜上。 阿贵哥，阿贵哥，请我也喝一碗。 行啊。 阿贵哥， 在座的我都请。 哎呀，坐坐坐坐。 发财了啊。阿贵 啊， 听说城里抓到革命党了。 早杀掉了。 阿贵，你看见了？ 啊，你们看见我杀头吗？那好看，杀革命党谁都去看，好看，真好看。 阿贵哥 啊， 说说。 那天天还没亮，我就到了古轩亭口。古轩亭口懂吗？在城里的钉子街当中专门杀人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是有这个地方。 只见人山人海，满街都是人，人人都伸长了脖子往里挤，都跟我们赵二哥似的。 我要是去了，一定看得比你更清楚。 不行，那刽子手的大刀一举，人们又缩了脖子，哗啦啦往后一退，那刽子手的大刀，嘿，像一道白光，在人们头上一抡，照直的往下砍。 哎呦，跪下跪下！ 只见血冒三尺，人头落地了。 听说就是这颗人头，白举人赚了50两雪花银子。 不对不对，25两。 我听说是50两。 谣言！ 不对，怎么回事？ 先别吵，先别吵，先别吵，先说说。怎么白举人倒赚了银子？ 夏四奶奶的儿子被杀，就是举人告的官。可夏四奶奶是举人的亲妹子。 哎，这举人可真是个乖角啊！ 他赚的是昧心钱。 那这也难说呀。那白举人要是不报官，恐怕也要满门抄斩吧。 那也不能拿外甥的命就换25两啊。 不对不对，50两， 银子是25两。夏四奶奶是举人的堂妹子，也不是亲妹子。 不对，反正我就是 我在举人家做过工，还不知道啊？ 什么？你在举人家做过工？哎，白举人家。 嘿嘿，帮过他俩月。 哎呀，他跟我们赵老太爷还是远房的亲戚呢。 那比赵太爷可阔多了。别的不说，每天还要冲我打上几十个喷嚏。用手蘸点胡椒往鼻孔眼一塞就打几个。就这样啊。 阿切、啊 这你就外行了。嗯，那蘸的不是胡椒，那叫鼻烟儿。 是啊，我说的就是鼻烟。 阿飞哥，你只帮他俩月，怎么就不干了？ 就因为我说夏慈奶奶的儿子是他外甥，他就辞退我了。 那不是他外甥又是什么呢？ 他说那是革命党，应该杀头。我这话也对啊。 那昧心钱呢？ 他说那是我大义灭亲，官府给我的恩赏。狗屁，总归是昧心钱。他要我干啊，我也不干了。 对，小种， 这蠢人呐，也真不是东西。 就是， 阿贵哥，那你以后干什么了？ 那以后我做买卖。 什么买卖？ 一点小买卖。 哎呀，发财了！哎，发财了！ 哎，各位各位，今天阿贵请客，请大家多喝几碗。喝喝 这时候，阿 Q 在内庄人眼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说是差不多，那也是没问题的了。谁知道没过几天，这阿 Q 的大名又在内庄的女人们中传遍了。 是你挤走的， 这个死老头子嘴里净没好话。我找阿贵去。阿贵，阿贵，你出来一下。 阿贵， 阿贵， 你出来一下。 那 道上去，道上去， 快点。 谁找我啊？ 我。 你又来干什么？ 嗨，不是我找你，是赵太爷和太太让你去一趟。 什么事？ 没别的事儿，他们呀想买点你的东西。 没工夫。 哦，阿贵呀、现在架子可大了。 我说阿贵，你就去一趟，赵太爷不会打断你的腿的。 对了对了，这次啊是他们请你去的。 行。 哎，这 啊，对对，那么晚上去吧。 哎呦，晚上赵家晚上是不点灯的。 那明天早上去啊。 哎呀，好好好。晚上就晚上，你可一定得来。 好好好。 哎，阿贵， 干什么？ 你可多带点东西来。 行行， 早点来吧。 行了行了， 晚上的去就是了啊。 你可一定得来啊。 阿贵，你这东西是？这东西啊。 阿贵， 你还没找钱呢， 找的钱吗？ 难道是？ 这天晚上，赵普又一次破例在客厅里点了油灯，以等候阿 Q 的到来。

这一段中兴的历史结束了，从此又走向末路，魏庄人又不敢雇他做短工了。宣统三年9月14日3:04，一只大乌篷船在赵太爷家的后门悄悄靠岸。大乌篷船的到来给魏庄带来了恐惧与不安，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摇动，茶坊酒肆里都在低声议论，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把五大箱的财物都藏到赵太爷家去。 嗯，行， 就往赵太爷 他们 家。 啊， 那 还真的？那才是假吗？ 嘿，那 听说城里革命党要造反 啊， 他害怕了。 举人怕革命党？ 哎， 你那个举人老爷不是赚了25两银子呀？ 嗯，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东西。嗯， 你那个赵太爷呀，敢收五口大皮箱，我看呐也不是个东西。 他本来就是老混蛋。 哎，你们看，哎，你们看，齐进来了。 齐进， 怎么了？ 啊？你们还不知道啊？ 什么 事？ 革命党造反了 啊！ 城里到处都挂上白旗了。 哦，那你亲眼看见的 啊？我传到城里，没敢靠岸就逃回来了，可吓死我了。 哎，这革命党什么样啊？革命党杀人放火吗？ 有多少人马呀？大将是谁啊？ 嗯， 听说啊，个个穿的都是白盔白甲。 什么什么？白盔白甲 啊？白盔白甲，替崇祯皇帝戴孝呢。人马很多，带头的听说是个绿林好汉。 哎， 既然造反，那开仓放粮、杀富济贫了没有啊？ 这不清楚。 你咋的？哎，反正有钱的主 啊 都逃了。 哎呀，要造反，这天下就有大乱。他白举人也已经跑了，他白举人也有今天。 还有呢？ 是。 本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以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说不定这却是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 可以革命也好，革他妈妈这伙人的命是太可恶了，我也要造反，我也要投降革命党。 又想着想着便又飘飘然起来，似乎革命党就是他自己，魏庄人都是他的俘虏了。 造反了，造反，造反了。 魏庄人都用了惊恐的眼光对他看，这种可怜的眼光是阿 Q 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是个舒服的如六月里喝了血水。 造反了！不，噔，擦，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秀才和那两个真本家站在大门口也谈着革命。 归老。 啊？什么？那不同。 阿贵。 什么事？ 进来发财吗？ 发财？自然喽。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喜欢谁就是谁。这这这 这这这阿贵哥，革命党是 阿贵哥，阿贵哥，革命党来了，像我这样的穷朋友不要紧吧？ 你穷，我这副大礼不是卖给你吧？等着吧，你们！这 到完了！哎呦喂，我的妈呀！小父亲大人，早知道革命党昨夜进城，那白巨人的箱子不收就好了。 哎呀，现在先不要管箱子。阿贵这帮穷鬼就骑到你头上来了， 那怎么办呢、啊、大人？ 只有一条路，你赶快去找钱大少爷，假洋鬼子 造反了，造反了， 白盔白甲。 阿秀飘飘然的飞了一通，回到土谷祠，独自躺在自己的小屋里，他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躺在铺上就像在波浪上飘荡着，一起一伏。 白盔白甲的人马一到就快来叫我， 阿贵一同去， 一同去。 都是钢铁将你打， 阿秀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众将官到，杀王赵太爷府上去探。啊！大爷马， 别看阿 Q 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裤，他现在率领着一群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杀到了赵府的客厅。赵太爷、赵秀才和两个本家，还有白举人钱大少爷，都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 你还敢辞退我贵老爷吗？ 小的永远不识泰山，求贵老爷饶命。 我问你啊，你还敢冲我打喷嚏吗？ 小的再也不敢了，这股憋呼请贵老爷笑纳。 来呀，把他鼻孔眼堵上，让他交出25两银子来。 贵老爷，贵老爷，贵老爷， 假洋鬼子的。 小的罪， 你这哭丧棒怎么说？ 小的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不行不行，我看看，我看看，假的就是假的，滚！ 哎呀，贵老爷饶命啊！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这老王八蛋、小王八蛋，怎么说？ 贵老爷，我是本家人，饶小的一命吧。 贵太公，你比小的长3辈，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呀、啊啊啊啊？ 你是我的本家吗？你是姓赵吗？啊、你配姓赵吗？啊、 你敢姓赵？滚！ 众将官哟，四个王八蛋，斩首不留！啊！啊斩首就是杀头啊，杀头就是杀杀杀杀！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把这两个王八蛋弄下去，各打500大板！ 哎呦喂！ 贵老爷， 贵 老爷，饶命啊！ 贵老爷，贵老爷，这大礼我还给你了，贵老爷。 贵老爷，小的有个妹子愿意送给贵老爷受用。 啊啊！你的妹子嘛，太巧了，不要！ 哎呀， 走走走！小的们，来！ 红鼻子老总、蓝皮阿五、王虎、小红，还有航船七金都应声而上。 阿贵哥，如何吩咐？ 都替我去办。老太婆的遗像 老王八蛋的太师椅、注意板凳、锅碗瓢盆都替我去搬，搬到土谷寺去。 站！ 慢着，慢着，别忘了，还有白举人的五口大红皮箱。 站！ 停！ 哦！ 魏老爷，魏老爷，魏老爷，魏老爷，还有小的远平吩咐。 你也来了。 魏老爷发财了，请赏小的一碗饭吃。 站住！我给你规矩钱，我给你规矩钱。什么？ 阿 Q 从鼻烟壶里倒出点鼻烟，往鼻壶里塞了塞。 妈妈的，啊，钱！ 酒店掌柜的和邹七嫂领着一群妇女走进了客厅，其中以赵太太为首直到小尼姑为止的卫装全体妇女依次排好站在那儿。 有请贵老爷出堂。 阿 Q 这时候已经是另一番打扮，头戴皇冠，身穿大黄袍，只是脚上没什么变化。 不是， 贵庄的女人全都抓来了，请贵老爷挑选。 贵老爷万福万福。 很好很好，你你 我喜欢谁就是谁。 贵老爷， 行行行，你来干什么？ 贵老爷， 老妖精上吊去。哦， 贵爷， 啊，这是赵思成的妹子嘛。太丑了，不要。 贵老爷， 这太小了。 过两年再长大。 过两年再说吧。 贵爷，我可中。 这有八，不中。什么呀？这有八。 贵老爷，贵老爷，贵爷，你看，吴妈也来了。 吴妈害羞地慢慢走了过来。 阿贵，那天我可有点对不起你。 没什么，没什么。吴妈，你来了。 这小寡妇假装正经，脚又太大了，不要。 什么呀？这 个贵老爷还是。他年轻漂亮。 对呀，魏老爷。断子绝孙的。不，你子孙满堂。 很好很好，子孙满堂， 那就定下来了。 慢着慢着，可惜啊可惜， 这头发是可以留起来， 头发是会长的。 娶个尼姑就是晦气啊。 断子绝孙的二贵，小芬要 喝。救命。 醒醒 我革命了。 你也革命？人家早去革了，还等你 什么？ 早，那你 钱大少爷和赵秀才早就在静修庵里造反了。钱大少爷和老尼姑正抢着一块万岁银牌。 保安呐，住手！休手！ 这是万岁爷的龙牌，动不得。 革命了，你懂不懂？ 革命，这佛门中有什么名好革呀？啊！ 宣统皇帝快完蛋了，你敢反对革命？我打你个保皇党！打！打你！走！ 钱大少爷乘势一夺，龙牌破成两半，老尼姑跌倒在地。

叫什么名字？ 阿贵。 多大年岁？ 30出头了，还没娶过女人。 嗯，住在哪里？ 魏庄，从武祠。就在那，行，我一拐弯。 好了好了好了，你的事我都知道，你要想免去皮肉之苦，就从实招来。你要是招了的，我就放了你。 招吧。 我本来是想投。 哦，你要投案是不是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说真的，我是想造反，去投过假洋鬼子。那假洋鬼子他不许我造反。 不许胡说。 真的。 你既然造反，你的同党在哪里？ 什么什么什么同？ 就是那晚上抢劫赵太爷家的那一伙人呐。 他们 啊， 他们我知道。 哦， 我知道。嗯，他们我赵太爷的姨乡，太太的太师爷啊，都抢走了。 抬到哪儿去了？哎呀，你招了吧，你说出来我就放了你。 他们没来叫我，自己搬走的。这还是怪假洋鬼子。他自己他造反，他就不行。 魏无常，你说你分到过东西没有 啊？ 过去分过。那是偷的。 好。哦，好，说是偷偷，哎，也可以。那东西你放到哪儿去了？ 卖了，卖了。一件裙子卖给了周启嫂，一件羊沙衫卖给了。 好了好了好了， 赵思琪， 抢来的啊？ 不， 哦，对了，你说是偷来的，是不是啊？ 是是。 那东西分给你了，是不是啊？ 是是。 你呢又把那东西都卖掉了，是不是？ 是不是？后来赵太爷要买的没有？ 别胡说了，让他画圈儿。 画供啊！哎，看看， 那我不认识字啊。 让他自己看看。 来看看看看。 那我不认识字啊。 还有什么话说？ 没有。 来，那就画押啊，你就。哎，在这儿 我不认识字啊！ 哎，你会画圈吗？ 对， 圈 啊，圈，便宜你了，来，在这儿画个圆圈圈就成了啊！来吧，再干。 阿 Q 不识字，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支笔很可恶，不但很沉重，而且不听话。刚刚画的要合缝了，手一抖画成了瓜子儿模样。 我来看看。 妈妈的， 我带下去。 我重画吧。 哦。 阿秀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总要画画圆圈儿，但是画而不圆，却是一大缺点。 走吧。 阿 Q 被带进了牢房，他看了看四周，又摸了摸地上的稻草，似乎很满意。 哼，这儿比我屠武祠强多了。 你到底犯了什么罪？ 我要造反。 啊？你造反？ 他们不许。你呢？ 举人老爷做革命党了，要追我祖上欠下的陈租子。 是白举人吗？真他妈妈的不是东西，该当他的反。 你过了堂 啊？ 定的什么罪？ 说我抢了，我只偷过。 你画了押？ 画了，画了，那就是圆圈画的不圆。 阿 Q 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总要关进大牢子，只要能把圆圈画圆，他就心满意足了。 第二天早晨，阿 Q 被团丁们绑着游街示众，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大兵，后面呢，阿 Q 看不见，后面是荷枪的大兵。街上涌来了无数的看客，许多张着嘴的看客。 当走到丁子街的时候，阿 Q 突然觉得这岂不是去杀头吗？手机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似乎要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阿 Q 想着想着，似乎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原来他在城里做工了。阿 Q 突然很羞惭自己没有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子里回响一下，本想唱，想把不上痕，不要唱悔不该，不还是唱手执钢鞭将你打。 我是 手被捆住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阿 Q 在喝彩声中转过眼睛去看吴妈，可吴妈根本没有看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大兵们肩上的洋枪。 走， 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气，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现在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这些眼睛似乎连成一片，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阿 Q 倒在了地上，众人一拥而上。 这就是枪毙呀、啊，还是头一回呢。 你说这枪毙有杀头好看吗？ 看，没杀头好看。 游了半天街，没唱一句戏，白跟了他半天了。 这，哎呀，简直是！我说呀，阿贵不该枪毙。应该杀头，他呀就不该满街嚷嚷造反。 我说他就不应该嚷嚷姓赵。 就是说了，该死的阿贵呀、啊、还欠我40文酒钱没还呢、啊、 我看呐，阿贵哥还是一条好汉。 我手持钢鞭将你 阿 Q 死了。阿 Q 虽然没有碰过女人，但并不像小尼姑所咒骂的那样断子绝孙了。据我们考据家考证说，阿 Q 还是有后代的，而且子孙繁多，至今不绝。